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封短信啊，8月12号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看题主的名字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看看他这回跟我们说什么了呢？好像是一点牢骚啊，他说：“思佳姐，汪冰哥，早上好，昨天下班被领导给气哭了，现在工作越来越难做了，以前一个部门就一个领导，现在员工越来越少，领导越来越多。”一个部门干活的就那么几个人，有四个领导每天都在想想想，然后我们就悲剧了。现在我理解了思佳姐说的那句话，每个人都要有单兵作战的能力是什么意思了。哎，心好累呀，怎么办？被你误解的思佳姐应该怎么办？单兵作战能力不是说一个人要满足四个领导的计划规划需要啊，让他们都满意，显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位朋友呢，却在工作当中又遇到了切实的挑战。汪冰老师有什么办法帮他吗？ 这位朋友说的情况让我想到了最近大家特别喜欢说的一个词，叫内卷啊。不知道你们单位是不是也出现了领导的内卷，就是大家都越来越不想干活，都想升职，结果没办法，本来是一个领导岗位，生生就变成了四个，把一个戳分成四份啊，都得拼齐了这个事儿才能办。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题主已经是觉得他们四个人四个想法，让自己做事的时候呢是无所适从。其实我也很好奇啊，题主说到的这个单兵作战的能力，你理解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这个能力在我理解当中特别重要，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笃定地告诉你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每个人在变化面前都是单兵作战啊，别人所言之凿凿的未来反而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哪怕在明天，在这个今年已经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让太多的人始料未及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保持相当的独立思考自立的能力，能够自我指引方向，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能够照顾自己。作战的前提是先有保存实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照顾好自己，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警惕和好奇，对不确定能够接纳，我觉得就是我理解的非常强大的单兵作战的能力了。 对，单兵的作战能力其实也要来源于一种信心啊，就是对于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认知能力的信心，而不要被从众心理所裹挟了。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有一本书的内容要分享，你们不妨先来看看吧。什么是内心生活？首先我想要表明的是，所谓的内心生活其实并不存在，生活并没有内外之分，但是这其中的矛盾也显而易见。我认为人们过去称之为内心生活，最初的论据之一是因为内心生活是一种对来自外部的轻微冲击的反应状态，它是一种高度发展后的敏感，是对精细、微小、巧妙的呼唤的回应。内心生活是什么？其实正是当我们逐步分散对外界压力的注意力时意识到的存在。我们意识到有一具身体，我们在呼吸，我们美好或糟糕的感受，以及萦绕于心中的情感与思想。内心生活就如一个空间，一切外在与内在之物皆融合于此。因为我们的内在生活与外部生活并非有一墙之隔，即使存在这层界限，那也是有缝可循的。内心生活悄无声息地运作着，并由我们本能无法察觉的事物组成。通常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是在无声中秘密完成的，我们也应该更努力区分重要的和紧急的事情。所谓紧急，是指那些我们不断受到催促鞭策的事情，像工作、具体的任务、社交或是别的一些必要的活动，一旦没有完成便会受到惩罚。我们不再对那些重要之事留有位置，因为往往这些事情需要时间和判断力来实现， 像是行走于自然之间，见一见所爱之人，思考并做一些真正热爱的事情等等。因此，我们便无法寻得生命之本。随着岁月流逝，遗失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只去完成那些紧急的事情，而无暇顾及生命中重要的部分。于是一场疾病，一次事故，又或一场危机的来临，才能唤醒我们的内心。就在此时，我们的内心生活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或许能够拯救我们，从而向我们揭示真正的自我，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以及我们为什么生存于此。内心生活是心灵运作的潜在部分，虽是潜在的，但也不是无法理解的。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共同探索通往内心生活的多种渠道。有些渠道是关于自身的努力，如内心反省、冥想或是散步；另外一些则发生在令人启发的时刻，比如某位亲人去世的震惊体验，又或是小酌几杯的平凡时光。最终，我们的内心生活会全然沉浸于灵魂的靡靡之音中。如果我们花些时间去感受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快乐和愤怒都会极力提醒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生活不会使我们变得更加高效或更出色。如果仅仅想要追求这些，最好是从别处寻求，但是它能不断加深我们对生活的品味，也使我们变得更富有人性。当你不再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感受、呼吸、观赏，甚至生活，你还会感受到人性吗？当你只会工作、消费、坐立不安，你还会觉得自己是人类吗？是幽灵还是机器呢？再来听一听克里斯蒂安·伯班对内心生活的看法吧。当你走进这个国度，就应该抛却外部世界的准则，不再受那里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所影响。在那个国度，不再是手里做着一件事儿，眼里瞧着另一件，只是为了感受生活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你有兴趣来感受一下生活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吗？对啊，这是一个问题，有兴趣吗？我们的题主。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我必须严正声明一下，我所说的单兵作战能力，其实刚才汪明老师也做了一些解释，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关乎于你是否清醒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如果其他大多数人都不清醒的时候，你还能保持你的清醒吗？也许一件事儿是正确的，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还要把它做下去吗？又或者是所有的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是错误的事情，而那件事情也并不会因为有一万个人在做而由错误的变成正确的，但你会勇于抵抗这种潮流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单兵作战能力。其实生活说到底啊，也就是你一个人和世界之间的事情，并不和所谓的潮流和其他的人有多大的关系。当然了，有一些紧急的事情，比如在单位里头，你就要应付单位领导的内卷这个现实啊，你就要应付四个领导，然后完成你的工作。但我觉得完成好过完美吧，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因为它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把它看得过于重要。我这样说对吗，汪冰老师？ 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那四位领导听见了应该不会很高兴啊，因为我刚才听思佳读书的时候非常认真地做了笔记，里面说到了我们常区分的紧急的事情和重要的事情。现在很多人都在忙着那些紧急的事情，但忽略了内心生活可能是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些重要的事情没有解决，我们那些紧急的事情估计也最终不会导向我们想要的生活。因为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的内心世界是不是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自省、去沉淀、去思考。所以对于我们的题主而言，应付这四位领导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可以成为你日程表中安排时间最多的事情，但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坐标上也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进而当你进入内心世界的时候，四个领导 还赫然在列，就是没有下班时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四位领导。那我就要提醒你，有些时候我们是可以捍卫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疆界的。也许在办公室里，在职场上，我们要表现的专业，但你的人生肯定不是为了让这四位领导高兴而来的，对不对？你应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刚才思佳特别强调了关于独立思考，领导可以说这是重要的，那是重要的，这可能对你个人人生的长度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当你知道对你什么是最重要的，哪怕暂时在这样的困局当中被卡住了，你依然能够有支撑下去的力量和意感，因为你会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当你逐渐把他们变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把他们给你安排的事情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我们会丧失所谓的单兵作战的能力。 对，所以到头来啊，其实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或者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时间。那我们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高效的去工作啊。但是这就是我们应该奉献给工作的时间。那所以过去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本杂志就八小时之外啊，现在好像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没有什么八小时之内或者是之外，你把生命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工作，那还是工作吗？那还是生命吗？啊，就好像刚才书中所说的，是幽灵吗？是机器人吗？没有时间留给自己，我们还是人类吗？如果连人类都不是，那我们在干什么呢？所以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每一个微小的选择当中，去坚持自己的内心生活，去捍卫自己的内心生活的边界。我刚才其实也有一个可能不是非常恰当的一个比喻啊，但这里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啊，只是为了体现出其紧急性啊，就是说其实呢，单位的这四位领导的发号施令就特别像是四只水龙头啊，在都在放着水，你必须得给它关上啊，要不这房子泡了怎么办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每天需要完成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把这四个水龙头关上了，这就是完成任务了。然后你要在其他的时间里头还要再思考着啊，这个四个水龙头怎么去关，怎么来防止它，其实这些都不是你能做主的事情，明天它还会开着，你明天还会去关掉其中的三个或者是四个全都关掉，所以就把它放在一个日常的日程当中就行了，而不要把它放在自己的内心里那个重要的位置啊。当然了，他们的人你可以放在内心里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必要把他们每天琐碎的这些事务性的这个命令都放在这些位置上，那毕竟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我们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家人、爱人、孩子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就需要进入我们的第二课，自省，一起来听听。持续且认真地进行自我审视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吗？那些仅仅在思想层面进行自我分析，只口头讲一讲的人，就算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也并不能从本质上做到自省，更无法像研究自省和以此为职业的人那样，全身心持续投入其中。自省是一种以自愿的方式去自我观察，去意识到正在构造我们内心风景并影响我们的思想、情感和冲动。该术语以及所涉及的行为似乎正走向没落，如今还有谁会花时间自省呢？谁又会去努力倾听、理解自我？身为一名精神治疗专家，有时我会发觉我的病人只有在做咨询时才会对自身进行思考，每月或每周一次，用于拜访自身的时间还是太少了。自19世纪起，消费时代来临，诗人与思想家都感受到了危机。斯蒂芬·茨威格曾经也谈及，当今全新的生存条件，已让人们不再需要静心思考。尼采大声呼吁道，人类制度难道不是通过不断分散思维来阻止人类感受生活的吗？因为就自省而言，首先需要付出努力的是花时间摆脱外在世界的诱惑。自省的前提在于停留，让自己处于退休状态，暂时搁置一些行动，放弃安逸的状态，放弃一些有趣的消遣，还有一些难以应对的行动。社会推动着我们前行，因为它的运作需要我们，它让我们在没有任何行动时产生负罪感。社会也推动消费，在我们没有消费的时候追赶我们。然而， 自省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并非多产，我们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因此社会并不会大力倡导我们进行自省。那么这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每天会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决定什么也不做，努力处于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这是内心生活的土壤。暂停行动，去思考内心。然而这样我们又迎来了另一个困难，我们的内心生活从来都不是清晰平静的，不是即刻可被解读的，我们的感受和思维总是处于变化混杂的状态，就像是一个混合了本质与外在的漩涡。没有必要等待第一眼的证明或启示，首先看到的只是混乱与困惑。应该在那儿先待上一小会儿，花时间适应，就如同潜入幽暗的洞穴或是谷仓，我们稍作停留，去呼吸，去观察，花时间思考一下，你上次什么事情也不做是什么时候呢？行动派说，探索内心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本身更喜欢行动，他们的思考也是依附于所要达成的目标，当他们疲惫时会找一些消遣，为什么不呢？这种生活模式是成为奴隶的一种好方法，是自我的奴隶和环境的奴隶。但是对于那些更偏爱自由的人来说，自省是一种建立、加强并维持人性的行为，它是一种意识行为，它所造就的并不是顺从的消费者或是高效的工作者，而是一群充满质疑与怀抱梦想的人类。所以其实这本书在自省的这个章节，这本书就是《内心生活》，作者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克里斯托夫·安德烈。这个章节当中呢，进行了一下分野啊，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需要自省的，他们是行动派啊，他们同时也是自我和环境的奴隶，就让他们去吧。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是充满质疑和怀抱梦想的人类，更偏爱自由的人，那你们就非常需要自省了。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上次什么事情也不做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问给题主和王冰老师。 什么 ？Sorry， 你上次什么事情也不做是什么时候呢？应该不是特别久远吧。 我每天都在用生命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自从练了瑜伽之后，我才知道平时自己是多么的紧张，我的肌肉是多么的紧张。所以当你能够舒服的躺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特别是最近有几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你能听到外面的一些声音，你就觉得静静的躺着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甚至你会觉得有多少人在此刻他们的身体已经无法安静的躺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人写了一个段子啊，但这个段子我觉得有消费他人痛苦的嫌疑，但是依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觉得生活很无聊的话，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马上就不会觉得无聊了。我们都知道答案就是医院哈，他说的还是儿童医院，也就是说很多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和其他人非常非常不一样了，他都没有努力的一个机会。我似乎说远了，我说回来就是什么也不干，我觉得是庆祝和享受生命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的方式，他对我来讲已经从以前那可能是浪费时间，到现在变成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当你拥有健康却不知其味的时候，当你拥有现在的生活却不知道拥有什么的时候，这不就是贪婪吗？或者说这种浑然无知的麻木不仁，也是对生活缺乏感恩之心吧。 没错，就是你只在乎自己创造了什么，是吗？你自己创造的这些东西与整个自然和宇宙所创造出来的这些伟大的美好相比，你觉得是什么呢？难道你都不去以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只单纯的去享受天地间的大美，去感恩一下你已经拥有的所有的这些吗？比如说健康、宁静，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夏天，我们要知道这个夏天啊，因为很多地方的强降水，因为有一些这个自然的灾害的发生，有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过完这整个的夏天呀。所以我觉得

思绪定格在你的眉眼，整理好一堆密密麻麻的试卷，也幻想自己一定能破茧成蝶，难以消化的 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今天有一位朋友其实用了短短的一封信给我们讲述了职场上的烦恼啊，他误解了我所说的单兵作战的能力，当然我们又回复了他啊，如何去增强自省，回到自己的内心生活，以此去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四位领导。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倒过来哈，改变一下对事物的思维方式。刚才思佳就说到了感谢一下这四位领导，如果你把和他们的关系从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变成我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感谢他们的，也许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境遇也许不全然的是好的，当然很少有全是好的时候，它至少有一些对你的帮助，比如说你会知道你要以后做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对不对？你也知道对你来讲生命应该花在什么样的地方，甚至也借由这四个人让你有了更强的内心世界的边界和城墙，让你至少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守住自己的一片安宁。这可能也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也是在接触了治病的病原体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到这儿，可能所有外在发生的一切如果不能还原到内心世界的改变和成长，对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强化了啊他们的这种权威，是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 手中攥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但那是事实吗？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我们都说过，我们是舞步，命运才是舞者。其实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无常当中，也包括他们。我们可能只是共同的聚在一个舞台上，去演一个剧本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当然要去演这个角色，因为这个是生活对我们的安排，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一幕戏剧而已。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这场戏就落幕了啊，场景就变换，我们就置身于在另外一个舞台之上。这是我所说的单兵作战能力啊，你要为下一个场景的变换，下一个剧情的出现，作为一个角色要跟周围哪些人打交道，都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准备，开放性的准备。不是说你要具体的去准备怎样应对，而是你要准备好接受各种各样的变化。当然我也等着我们这位题主在告诉我们，可能很快的他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也会要经历一些变化吧，因为变化就是我们生活的主题，不是吗？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见。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依然是来自日本作者石信一写的《不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五篇章，从不做中诞生的力量。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休息。从满是要做的过剩世界中摆脱出来的方法之一，就是恢复生活中的休息和假期。或许你会说这也太简单了吧，但这正好说明你已经彻底忘记了休息本身所具有的深层含义。通过重新思考休息的意义，我们可以重视要做的生存方式，并通过这一点找到重视存在和成为的生存方式与社会。首先可以这样思考，假期就是停止要做的日子，休息就是从要做的杂乱状态中解放出来，悠闲地享受存在。在我刚出生的时候，犹太学者亚伯拉罕·约书亚·赫什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安息日》，在希伯来语中是休息安息日的意思。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犹太教是星期六，基督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星期天。安息日的起源似乎是来自旧约圣经开头的创世纪中，神赐福给第七日就安息了的记载。神在前六天非常忙碌，首先开天辟地，然后创造光明与黑暗，又创造海洋，就这样创造出整个世界的空间，然后又在这个空间里创造了许多东西来填充这个空间，因为这些都是他亲手创造的，所以这空间是非常神圣的空间，里面的东西也都是神圣的东西。对于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的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讲，本来就没有神圣的第七天。即便如此，在你之前人生的某一处，肯定有一个物质世界无法触及的时间的圣域。休息日的安息、宁静、游戏、快乐，这些究竟都跑到哪儿去了呢？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移居北美的时候，感觉美国的星期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商店都会停业，很多商店在星期六就早早的关门了。日本来的游客都对这种情况带来的不便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人愤愤地说，美国人怎么一点做生意的干劲都没有。还有人轻蔑地认为这样下去美国就完蛋了，因为80年代初正是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第一的观点深深地烙印在每个日本人心中。后来美国效仿日本，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开放购物，大概是意识到自己在国际范围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了吧。美国很快就废除了很多限制，周末开业的商店也不断增加，神圣的时间逐渐变得自由化。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正是以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趋势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这使得本来就没有阻力的日本更加延长了商店的营业时间，原本就长时间营业的便利店变成了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灯火通明的广告牌将日本从夜晚的黑暗中解放出来，而且日本还有500万台以上的自动贩卖机，一刻不停地亮着灯光。圣诞节和情人节等西洋起源的神圣日子不必说，就连年末年初这样日本传统的节日时间也开始变化，现在已经没有了旺季的说法，直接演变成了商战。然而现在是整个世界都经济低迷的时代，政治家也好，商人也罢，开口闭口都是繁荣经济，企图通过消费将或许还残留在每个人生活之中的空闲时间全部压榨干净，不能用来制造经济效益的时间都被看作是无用的时间。在这样的社会里，休息日已经不再是神圣的日子了，只有用在神圣的消费上，休息日似乎才有了意义。那么真正在休息日休息的人在日本还有多少呢？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许多人都按照要做列表上的内容不停地工作呢？或许有人会这样回答，这是为了追求幸福。德国社会学家费洛里安·库尔马斯指出，近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追求幸福。据说最好的例子就是1776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 其中明确地记载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所提倡的追求幸福的想法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日本宪法第13条的追求幸福似乎就出自于此。库尔马斯认为，这种追求幸福不但影响了欧美，同时还传播到了整个世界。日本的传统幸福观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日本人的幸福需要努力才能够获得，甚至必要时需要斗争才能够获得，这一点和美国的思考方式相同。人们认为，如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就无法实现幸福的价值。满足和停留于某种状况，不以追求幸福为目标等，这些行为都被看作是消极的态度而遭到批判。就算当事人说，我这样也已经很幸福了，别人也会觉得这不过是他的自我满足罢了，并不会表示赞同。库尔马斯指出，从追求幸福的观点来看，不追求幸福就是幸福的思考方法和态度是难以接受的。但这样一来，追求幸福的权利就会变成一种义务。在追求幸福义务化的社会中，许多曾经在传统社会中受到重视的节制、自制、谦逊、谨慎、所制、妥协等词语所表达的态度，不但被看作是消极的，有时甚至被看作是违背道德的。反之，不满足于现状的态度却被看作是正确的。这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重合，传统的知足常乐幸福观遭到排除，就像库尔马斯所说的那样，幸福变成了鼓励生产和消费，变得更加富裕、聪明、健康的一种追求。对于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竟然是追求幸福。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绝大多数人的现代人对于这种奇怪的回答却感觉不到奇怪，大概就好像参加比赛一样的感觉吧。也就是说，在追求幸福的比赛中，只要追求幸福就好了，至于作为追求对象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根本不用思考。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在这场比赛中，只需要追求幸福的要做，至于幸福本身的存在则变得无足轻重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讽刺。本应是为了追求幸福的要做列表，结果却被这份列表束缚了自由，并且在他的驱使下变得不幸。或许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停止要做，因为人类都是为了要做而生的，不是为了不做而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回忆一下第一章中提到的要做的反义词，不是不做，而是再做。要做的反义词是再做，而不做实际上是不做什么什么再做什么什么的一种状态。因此建立不做列表实际上是建立再做列表。人类不只是为了要做而生，而是为了再做而生。古往今来，许多贤人都认为知足常乐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是在奉劝我们削减要做列表，选择重视存在的生活方式。通过古人的智慧，我们也应该学会转变思想，改变我们的幸福观，舍弃要做等于幸福和不做等于不幸的这个思想，认识到眼前的一切都是最幸福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好书慢读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